餐厅里的人吃罢饭，已经走了七七八八，但副队长张新杰却还是不紧不慢地吃着他自己的。他的饭和菜的节奏进行得规范，几口饭一次菜，每次夹哪个菜，酱油没几下都总结出规律了。瞅他这进度，菜和饭似乎都是可以刚刚好吃干净的。蒋优这边神速的已经把饭菜都吃光了，只好静静的候着。张新杰果然是把饭和菜都吃了个干干净净。蒋优以为吃完了，正准备要开口，却看到张新杰这才端过他那盛到五分之四满的汤，一勺一勺没有声音静静的喝着。直到他放下汤碗，拿过餐巾纸擦了擦嘴，蒋优依然没敢说话。他望着桌上的牙签筒，心想着是不是得把牙也剃干净了才算是吃完饭。不想这时张新杰放下纸巾，却已经忘了过来。 找我什么事啊？ 是游戏里的一点事儿。蒋优连忙接话。 哦， 于是蒋优原原本本地把上次过来本想找队长韩文清说，但后来因为看到在训人，硬是给吓跑没说的情况给说了一下。不过这短短几天又是多了不少新内容，兰西阁那边的苦逼，他们这边的苦逼也是原原本本给介绍了下。其实蒋优这还是知道的不够，目前游戏里实力最强的三大公会在第十区里全是苦逼，兰西阁和他霸气雄图的情况蒋优是知道的，但中草堂那边呢，工会的库存差点没叫军魔校给搬空，后台战队更是已经空降了第十区，结果在竞技场被军魔校虐得跟菜鸟似的。蒋优要是知道这些，哪怕知道要被韩文清喷，也早找上来了，能把微草冠军队给虐了，这军魔校得是什么人呢？张新杰只是静静地听蒋游叙述完了一切。散人，能变形态的武器，一个人压制了你们四人。在这三个地方，张新杰的神色动了动，显然都是让他比较意外的细节。除此以外，被蒋游视为最郁闷的 BOSS 情节，张新杰没有多打听，倒是把他们第一次团灭时蒋游所看出来的军魔校队伍所采用的战术，张新杰问了许多细节，结果很多蒋游却是没注意到，也回答不上来。 张副队果然是对战术比较在意啊， 蒋游心中默默地想着。荣耀职业圈有四个战术大师，不，现在说的话已经只有三个了，张新杰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个分别是蓝雨战队的队长余文州和雷霆战队的队长肖世钦。霸图蓝雨都是很全面的强队，而雷霆战队就不是什么顶尖战队了，但是靠着队长肖世钦把战术掰碎了和人死磕，却时不时会搞出一些冷门的幺蛾子，弄得强队也不敢去小视。至于那位已经不算在内的，是已经退役了的叶秋。 你说的这个军魔校确实有点不简单，你手里有账号吗？我跟你去看看。 张新杰最后说道。 哦哦，有的有的。 蒋游连忙道。 下午我过去你那边。张新杰说。 下午不用训练吗？ 我会请假。 对于张新杰的决定，蒋游当然是不敢有丝毫质疑了。别说是副队长，任何一个职业选手他都得小心伺候着，这都是俱乐部的大爷。从餐厅告辞离去，蒋游回到他们俱乐部工会这边的工作室，立即联系叶笃寒谈问能不能赶紧找到一个33级的牧师账号。蒋优在张新杰问时毫不犹豫地说有号，事实上第十区的备用账号都是集中在十区会长叶笃寒谈这边， 但夜渡寒潭和霸图俱乐部却不是同城，自然不像微草的人从车前子那里拿账号那么方便。就连蒋游的爱凑热闹和那个拳法家的账号都是好不容易才搞到的。 牧师账号，叶未央的账号行吗？ 叶未央倒是在霸图俱乐部所在的城市，不过夜渡寒潭也就是随口一问，他估计应该是不行。叶未央的技术在霸气雄图整个工会来说已算是一流，工会最强的牧师此时已经有账号，死都死两次了，再有其他牧师的话，水平和叶未央也就是伯仲之间。叶未央直接上去助阵都行，没必要把他的账号借去再交给其他和他水平一样的玩家。 行，叫他下午过来这边吧。 不想蒋游马上同意，让夜渡寒潭意外了一下，立刻好奇地问道， 是谁要用啊？ 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工会还有谁可以轻易取代叶未央。 张副队。 对夜渡寒潭蒋游也就不做任何隐瞒了。 啊！ 夜渡寒潭在电话那端立刻轻叫了一声， 张副队要亲自出马。 我去找他说了一下，他说来看看，你让叶未央快点把账号卡拿来吧。 好的好的。 夜渡寒潭连忙点头，他没料到居然是张新杰亲自出马，这样的话叶未央也不可能有任何意见，他水平再高和职业选手那还是没得比。夜渡寒潭挂了电话立刻联系叶未央，叶未央一听非但没有意见，而且是超级激动。他是霸图的工会核心分子，玩的又是牧师，张新杰在他心目中什么地位那还用说吗？能被借了账号用，骄傲啊。下午两点钟，本该是俱乐部开始训练的时间，张新杰准时出现在了工会的工作室这边。蒋游早已经带着一干人在这儿眼巴巴地盼着了，结果张新杰一进门就让他们震惊了一下，说是要来看看的张新杰竟然还带着自己的键盘和鼠标。职业选手几乎都有自己的键盘和鼠标，不同的配备对于他们的操作来说难免会有些许影响，在职业联赛这种高水平的竞技中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只不过是来网游新区行走一遭，张新杰这样的大高手居然还要郑重其事地带着自己的键盘和鼠标，这份严谨的态度蒋游他们总算是领略到了。怀着激动的心情，叶未央把他的账号卡亲手交给了偶像，蒋游那边则早把准备给张新杰用的电脑上的键盘和鼠标给扯下来了。连上了键盘鼠标，张新杰落座，蒋游和拳法家一左一右坐到张新杰身边的两台电脑，三人很快一起登录了游戏。叶未央没了账号自然无法再上游戏，但他巴不得不用进游戏，可以近距离欣赏一下张新杰的操作。工作室里的其他人此时也是不肯错过机会，纷纷跑来围观。蒋游起初担心张新杰会有些不悦，但看他似乎全无所谓的神情，也就没说什么。进了游戏，打开好友栏一看，蒋游立刻很是遗憾地叫了一声， 哎呦，驱魔校还没有上线。 他和驱魔校倒是在当初刷冰霜森林时加过好友。 哦，你说昨天他最后在一线峡谷下的线？ 张新杰问道。 是啊，一线峡谷只有一个出口吧，去那儿等。 张新杰说着就已经操纵着他手中的叶尾央往一线峡谷那边过去了。 那倒不用了，我们在那边留有人，巨木校如果出现肯定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消息。 蒋游连忙说着。 不要紧， 张新杰说，还是让叶尾央跑去了一线峡谷。角色到位后把视角对准了整个峡谷，什么也不做，居然真的就这样静静候了起来。 君莫笑现在还没上线。 蒋尤提醒了一声，言外之意当然是只要等的话，现在也未免太早了。结果这话刚落，蒋尤的爱凑热闹这边就传来一声好友上线的提示音，连忙翻过头去一看，上线的还真是君莫笑。 来了， 蒋尤连忙说着。张新杰只是不动声色地应了一声后，把耳麦戴了起来。蒋尤和拳法师也不敢怠慢，纷纷戴起耳麦，完全进入游戏状态。蒋尤这边已经飞速联系其他几个好友，现在连张副队都在这边等着，他们工会高手也只能算是小喽啰了。捕捉上君莫笑上线信息的当然也不止蒋尤这边，各大工会头头脑脑都已经收到了消息。夜渡寒潭这边早已经和陈叶辉、孤隐这些会长又沟通上了，他们这边来了副队长张新杰，这个夜渡寒潭当然是不会输，这些暂时的盟友其实都是长久的对手。这一等真是等了好久，转眼就过去了一个小时。蒋尤看到原本负责监视峡谷口的玩家都换班了，但张新杰的叶未央却是一动都没有动过，而他的真人也是笔直地坐在电脑前没有动，也没有说过话。蒋尤有些坐立不安，却又不知该说什么，讲点好笑的。但看张新杰一脸的面无表情，蒋尤想想还是算了。消息里偷偷招呼了夜渡寒潭一声，让他找人在一线峡谷里转一转。这君莫笑上线一小时了不见人，显然是并没有打算这么痛快就离开峡谷。漫长的等待又是一个小时过去，监视的人又换了一班，夜渡寒潭那边依然没有消息，张新杰和他的叶未央依然没有动。原本围观的人早就默默散了，连叶未央都到一边找了个电脑玩 QQ 游戏去了。蒋尤和那拳法家却只能继续这么枯坐着，张新杰都没放松，他们哪敢呢？ 君莫笑你个混账！ 此时蒋尤只能把心中的情绪狠狠地朝君莫笑身上泼洒着。 来了。 忽然张新杰沉声说了一句，一直端坐峡口入口正中偏右三个身位的叶未央拥有对峡谷的最大视野，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发现君莫笑出现在了出口处，正沿着坡朝上奔来。大白天的，游戏里玩家明显比凌晨要多，这君莫笑是怎么躲过各大工会那么多的眼线，从练级区里偷溜出来的，蒋尤完全不知。大概是靠一线峡谷这鬼地形，蒋尤现在是连一线峡谷也恨上了。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连忙招呼其他哥几个注意。他和拳法家两人坐在张新杰左右不敢分神，枯燥了两个小时，但是其他三人，神枪手、牧师和剑客三人看着一动未动。但蒋尤估计这三个货肯定只是开着游戏窗口，另外在玩着什么打发时间。果然在收到蒋尤的消息后，这三人才开始活动起来。他们当然也知道此时的叶未央是张新杰在控制，那么这支六人队的指挥归谁自然不用多说了。张新杰动了，双手在键盘上一阵飞舞，超快的敲击声音迅速吸引了那边正专心斗地主的叶未央的注意，连忙丢下扑克游戏飞奔了过来。张新杰飞快的操作其实只是敲了几串信息，却是对队伍发出的指令。五句话，五个职业，五个坐标，五个身位格，却是在安排蒋尤他们的站位。身位格可以理解为坐标下的次级坐标。由于荣耀地图太过于庞大，未免坐标数字过大过繁，荣耀采用了如此的设定。一个坐标是一个区域， 而在这区域的大小是横竖十步。十步当然是指角色普通操作下的移动步伐，对于任何角色来说都是一致的，而第一步被视作一个身位。这一个坐标的区域内就有共计100个身位，每一个身位被称作一个身位格。在系统的大坐标之下，都会有诸如2、5这样的小坐标显示你此时是在坐标区的哪个身位格里。张新杰此时布置站位，鼠标一致看中的位置，自然会有该位置的坐标和身位格显示，然后再将此坐标和身位格告知需要站位的玩家，指挥可谓是精细到了极致。蒋优五人又哪敢质疑啊，各照自己的职业走上坐标内的身位格，站位完毕，而那个不知是哪家工会的站岗玩家此时却还是很呆傻的样子，他那位置的视角此时还看不到君魔校出来。对这人蒋优他们也不会理会，有张新杰坐镇指挥，五人此时都是无比有自信拿下君魔校，根本没想着还要什么帮手。叶修午后起床后一直就没见陈果和唐柔，问网吧其他人才知道二人中午就出门去了。上的游戏来，小团队的好友也是一个没见，在一线峡谷里兜兜转转打了一圈怪，此时却是准备回空机城一趟。不回不行了，虽然药品什么的他没什么需求，但一天激烈的战斗下来，千机散的耐久却是要没了。这么珍贵的银武要是毁在耐久问题上，连叶修也无法继续淡定下去。叶修也知道被七大工会的人注意到后，就随时可能又是无休止的追杀，一路也是挑着没人的小道，眼看就要走出峡谷，抬着巨木校的视角一望，立刻看到入口正中偏左三个身位的地方端端地站着一个角色。 很准的站位啊， 叶修让巨木校走着，又何尝不是最好的观察位置。高手之间只是一个简单的站位，各自心底就已经有了下意识的判断。一线峡谷谷口，一个谷里一个谷外，张新杰看到叶修的君魔校的同时，叶修也看到了张新杰的叶未央。这个 ID 叶修当然不会太陌生，但是这一个站位却让他瞬时就有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叶未央是叶未央，但这只是角色的名字，角色背后的操纵者呢？叶修这君魔校的好友栏里有叶未央的名字，反正也是被发现了，叶修索性给叶未央去了个消息。 谁在那儿？ 靠！ 这一声来自于张新杰身后的叶未央真身，他看到了君魔校发来的这条消息，立刻觉得这君魔校真是够嚣张。 你出不去了。 张新杰飞快地回了一条消息，快到叶未央只觉得眼前一花，一串字儿就出现了。等他读完的时候，发现消息居然已经变了，竟然已经是君魔校那边的回复。 哦，有埋伏吗？ 于是再一闪，张新杰又一条消息放出。 是的。几个人啊？ 6个。